锵锵三人行，真是亲切啊！咱们这王老师啊，王老师今天又粉一个，你穿上这个就是74岁的年轻人了， 47岁。 哎，不对，那得脱了这个才是 47岁年轻人。 我怎么当的？我就是。 刚才王老师给我们秀了一下胸肌啊，比我强啊！ 哎呀，真是漂亮！ 我是喜欢游泳，就是 刚从北 一夏天，一夏天竟游泳了。 哎，您说什么？每年好像夏天都得到北戴河养精蓄锐， 哎， 给你提供新一年的动力。 是， 真有这功效。 一个是身体健康，一个是写作，都是在那个作协那儿有一个创作之家。上午写小说，下午游泳。这对我来说呢，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极点了，顶峰了。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要求，也没有其他的爱好。 这要求我听着挺极点的。谁去北戴河游泳？我老想起国家领导人， 不是去开会的。 但是这个王老师，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哎，奥运期间我们在香港做节目， 是 我还专门引用了你的文章，是发表在哪儿？人民日报还是哪儿？ 人民日报， 人民日报， 人民日报。 说觉得哦，他看奥运有他的看点，他觉得中国运动员漂亮了。 是， 哎， 你以前不好看吗？ 这次啊是这样子啊，你看这个是建英，他也同感，就是我跟我老伴儿，我们都在那儿每天看电视。 嗯， 看电视呢，哎，你比如说这举重，过去认为这举重呢，他这个他矮， 对对， 粗， 五大三粗， 短粗， 嗯， 而且他有时候愣愣磕磕， 嗯， 可是这次不啊。那张湘祥帅哥一个， 没错， 是不是？好多好多人，好多这个少女粉丝都已经被夺去了芳心呢。 现在是要嫁就嫁张湘祥， 哎，还有这 是要什么要娶就娶何文娜，要嫁就嫁张湘祥。何文娜是蹦床的那小姑娘，也是长得特 那更甭说了，那 已经是 那更甭说了。 郭晶晶的时代已经 郭晶晶 层出不穷，郭晶晶还是 当然也还仍然 大姐大，美女大姐大， 美女大姐大。 嗯， 你看包括。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呢，他叫张娟娟，那射箭的那个。 哦，这个 的。他形象非常的好，有些别人没有特别注意，可能我独具慧眼。 独具慧眼。 我觉得他形象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他有一种帅气，有一种潇洒气。 哎，那像您这个就经历过年头的， 是 您说这个话呀，他是含着比较啊，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，中国运动员现在奥运漂亮了。 意思是以前的不太 准。我那么想着，因为我立刻就联想到一个事儿啊，我呀是1980年，那时候我已经是46岁了， 嗯， 我开始啊有这个到国外去的经验。1980年6月我去德国，9月去美国，回来以后我一看在国外照的照片吧，就是给人的观感上啊，比在国内照的照片看着好一点，或者说好很多， 就是在外国照相比在中国照相漂亮， 照的好。 您这真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。 不是，当然，这个和那个什么照相机啊，什么这些有关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状态。我在国外，我比较注意，就是我这个什么呀，我得。我出去这算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呢，所以自己呢应该起码不能说是显得太猥琐，显得挺或者挺孱弱，我觉得都有点给咱们伟大祖国丢人，是不是？ 您得为国争光的外 头。我起码我得应该有尊严，有自信，有快乐，是不是？有一种生活的快乐，在这种情况下照出照片来又好。在国内呢，我是另一方面的考虑，我就说，哎，一定要谦虚谨慎，要夹紧尾巴做人，是吧？人家别人有的是领导，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长辈，是吧？你呢还犯过什么什么什么错误？人家还没犯过错误，所以这样说，你在国内照相的时候。他柴不唧唧的，要是说那个天津话，有点顺不灵，有点顺 孙 顺发声 孙，我听着有点像孙子，其实就是说叫装孙子， 不是，他就有点晦气， 有点晦气 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看这次的我特别高兴，我就看这个北京奥运会啊，咱们的运动员，咱们的观众都挺漂亮，这和穿衣有关， 和美容有关， 是 吧？和法事有关，更重要的和尊严、信心、乐观有关。 我觉得 其实因为它不是光是五官正好长得标致，是一种总的气质和精神状态，你就感觉它漂亮。 是， 其实不见得真的，你说个个都是， 我看你看着舒服，不就就好吗？ 是， 要叫我觉得跟那个思想解放有关，跟观念解放有关。你看，包括这个运动员，过去中国的金牌运动员，那感觉都是官府里的运动员，一说话，包括领奖，包括说那些话，感谢祖国，感谢人民。这回你就像那香香祥、张香祥，什么吻那个杠铃啊，什么的， 对， 很个性化，他就很个人性情的张扬。 对，还有那个打乒乓球的，有一个小伙子是王浩是吧？还是什么？染个那个染个发，哎，也很自然，但是 连那个观众，我这一点我特别的高兴，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不比这个金牌的数量更让人注意，就是说观众啊，他表现兴奋，释放自己的感情，欢呼、狂叫、哈哈大笑，他比较自然。 是， 他没有一种那个拘拘谨谨呐、啊，或者是畏畏缩缩的那个劲儿。 这个啊，我 这个对中国人太重要了。 没错， 我去了一场那个鸟巢，就是23号决赛，真是时时的是欢声雷动。但是要说，其实没有一次是中国运动员在那儿得奖。我们其实在田径上比较弱嘛。都是各国运动员在那儿跑，但是这些那个站台那个看台上的这些观众的情绪，那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优秀的运动员啊叫好加油，这种也不是那么狭隘 了。我对这个感触很深呐、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都还有这个病，它到 DNA 里，它到骨子里。你像这个其他观众都很好了，你让我去，我还是都不习惯。在人多的陌生人多的地方表露自己的感情，你让我喊一嗓子，你说这是哪儿？就所以我觉得中国好像过去有这气场啊，到哪儿夹着尾巴做人呢、啊？见到领导啊，我真是不由自主的这个膝盖就发软，腰杆挺不起来的。你这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心理暗示？本能的， 对，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。 我也记，我记得80年代初那时候我出去比较早留学，过了几年回来以后，有时候跟老朋友相聚，人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都这么笑呢？你一笑好像就是怎么，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对。 对， 就是好像太放声笑， 对， 就不太应该，好像不太淑女，或者不怎么怎么样。反正那个时候是有很多这种条条框框，自己估着自己。 是， 现在 所以王老师就还是很能从精神风貌上看问题。其实比较好的一个选手啊，我觉得我可以给你看看这张照片，是吧？他这个精神风貌， 这太恶心了，这不是恶心人 吗？这是书里的，不是您说您呢有个好朋友有三句批语是什么对这张照片？ 对，他对照片说：一，我很阳光；二，我很健康；三，我有伤痕。 真是无胆英雄， 我是那割胆儿，那个没有。 行，这没了胆的，咱小休一下啊！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，咱这讲游泳啊。这我还真是，要不就老说毛主席，一说到北戴河游泳我就想起毛主席。 是， 而且甚至您这讲到，就说您这个父亲 是 当年，那等于说是有点类似强迫症了。 对， 天天要游多长时间？ 对，我是这么看，游泳这事对于中国人来说呀，曾经非常重要，它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，是中国呀鸦片战争以后啊，希望自立于民族之林，希望和世界接轨，所以那时候可能没有这种词儿，是因为希望实现几个现代化的这个思想的一部分。因为中国过去啊，我们没有游泳这个词儿都没有，我们叫赴水。 哦，是吗？ 啊，叫赴水呀、 啊， 是不是、啊？那个只有那个《水浒传》里头就是什么阮小，阮小二 啊，阮 小 七， 还有那个浪里白条 张顺， 那都是强人。很少啊，这个要求游泳的，游泳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和别的运动相比，就是身体的暴露，相对要暴露的多。还有一个呢，游泳呢跟国防关系特别重要，因为你保卫 你要当海军，你不会游泳，掉水里头就沉底儿。 那是 叫坛子富。 那我记得那时候毛主席就是早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体育之研究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，要好像是叫《二十八话生》吧，署名。我不知道他当年实际上是不是自己已经实践游泳这个事儿。我们知道他是冬天洗冷水浴，他的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文章里边就有一个，可能也不是他最早说的，就整个五四对身体的这个重视和现代化的关系，它叫什么？欲文明其精神，必先野蛮其身体。 体魄， 野蛮其体魄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在那文章里，好像毛主席说，就是说这国民之弱呀，从体魄就太弱，东亚病夫之称，使得这个民族完全没有朝气，没有力量。可是我记得他推荐的并不是，还没到游泳，好像是类似于一种甩手操似的。他就是我自己有心得，我自己就实践，就是怎么击打。每天击打多少 次？毛主席发明的。 我感觉啊，好像是这个击打运动。然后他推荐大家，当然是一个全面的。 其实当时啊，毛主席也是一个年轻的学生，他我觉得当时好像有那，我看一些资料啊，有一些思潮，就是对中国这么积弱呀，大家反思，反思其中有一种观点呢，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种弱。就那个时候就觉得东亚病夫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强国强种。老君，你包括霍元甲他们精武门也打这个旗号嘛，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体魄强健起来， 强身要强身。 强 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体育的发达呀，实际上呢也是我们的整个五四以来的现代文明的启蒙的一个部分。从身体开始， 那不有点像古希腊？ 所以我这个自传里我也说，我父亲一个是强调游泳，一个是强调洗澡，是不是？他没完没了，他我们家的事儿，他因为他跟我母亲关系不好，他别的事儿不管，但是他写一封信呢，就说是你们一定要每天洗澡，最好夏天的时候一天洗两次。那时候北京没有这个洗澡的设备啊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你统计一下，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呢，家里头能洗澡的，我想那是很少数的。 那没错，我小时候在北方，基本上一个月小孩也懒，一个月得到工厂里那个大澡堂子 洗一回啊，有很多营业性的澡堂子， 对对对， 这洗澡都不可能。我在那个新疆伊犁的时候呢，那伊犁也全市只有一个澡堂子，有时候还不营业。有时候只能够是自己想办法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所以他这些地方呢，我觉得有一种普及这样一种这个对身体的清洁卫生、体力是吧、体能这些东西，它是一个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要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呢，你是这个北京奥运会啊，还让人得到一点欣慰。 对对对，看到了很多美好的身体嘛。 有结果了哈。 哎， 对，因为我前些时候看见那个沈工，就是沈昌文，他写了一个回忆录，里边讲到他自己多年练一种气功啊。 是。 然后他说那个老师呢，他得益于一位老先生，这位老先生恰恰是当年被毛泽东早期批评过的，因为我后来我就由这儿联想到，肯定在那个时期是有一场论争，就是中国人五四整个的一个倾向是，好像就是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，要动起来，要竞争，要什么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这个静的这方面已经发展的过头了。就比如说那位对立面先生哈，就是讲究气功，他是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静止，所以你要练内功，要打坐， 小周天， 要啊，凡事不要着急，不要那么要较劲。其实这是两种本来可以并存的，可能到了那个大的时代思潮之下，我们就后来强调的是， 对，那是 这跟革命都连在一起了。 那不是，他是跟那个他也有针对性。因为这一点鲁迅最清楚嘛，鲁迅最表现的也最鲜明嘛。他为什么他不赞成青年人读很多中国书啊？他就是中国书看完了让你心里的静变得很 沉下去， 沉下去。你妈也甭干了，您就坐这儿。其实有些时候你就不需要干，这有这一面。但是相反的呢，我们在这个就是把中国要推向现代化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引进这个动的概念，尤其是要引进竞争的概念。因为这竞争啊，我们一直认为是很不好的，在这个传统的文化里头。 回想一下呢，现在我们既强调竞争又强调和谐，这就比较还应该算是比较全面。 嗯， 刚才那个谁建英说那个情况我觉得也非常好，他说你看田径里头没有中国运动员， 嗯， 但是大家也兴奋得不得了， 对， 这可就更高了一步了。 对， 怎么 这就是有了世界的观念了。 对对对， 哎呀，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与世界共舞啊，你本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但是中国和世界呢由于种种的历史的原因又有点互为另类的那意思， 嗯， 有时候世界瞅着中国别扭，他找中国的麻烦， 嗯， 中国有时候瞅着世界也不放心， 嗯， 是不是要颠覆我呀，还是不让我们发展， 嗯， 遏制我们 呢，嗯， 哎，不管怎么样这次奥运会算是与世界共舞了。 哎，真是， 哎，我过去啊各种奥运会我很少见过这种镜头，就是中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啊竞争完了，比如女子体操完了以后互相又拥抱啊又干什么， 还接吻呢， 还接吻， 姚明那时候， 对啊， 他在求婚都出 来了，求婚那是另外的，那个 那但是这前提是不是也就像您刚才说，从您父亲开始到您这一代，整个是一个追求现代化追求竞争运动，到了一定时期我们终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有了一定的成果 了，然后金牌都第一了， 对， 有了这个自信了，从身体到精神，这时候我们的心胸才可以比较的开放和世界共舞。 这 之前那确实是 这是一个过程， 容易，对， 这是一个过程。有一次是一个什么活动啊，我听那个任继玉教授， 嗯， 他也年岁相当大了吧，过九十了吧， 嗯， 他就讲这个，他说这个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呢，你总还是要有点本钱。比如说你赢了好几次了，让你讲一讲，输赢是次要的，是不是？不要以这个成败论英雄。你这样讲人家就爱听。 对， 如果你从一上来进不了预赛，你哪一项您都进不了预赛，然后你讲输赢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精神到了吗？我风度很好吗？ 对， 别人说您这个 阿 Q， 对，这就是酸葡萄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但是我倒觉得呢，您讲您的这个父亲呢，他其实我觉得在里头有心酸呢。说他游泳，你在书里边讲到的是他父亲。一等于说一腔理想，一腔就改天换地，要就为国什么救民的这种理想，感觉不得舒展，于是寄情于一种游泳。 他唯一的实现了的，是因为别的他都没有实现，他对爱情的追求没有实现，是吧？对事业的追求没有实现，但是这他个人也有责任，不能说把责任全归给历史身上， 嗯， 是吧？对这个，他对出国他也非常向往，对这个所谓发达的现代的文明非常向往，但实际上他没出过国，他出过到日本留学，对， 除了全给你出了， 说他到日本留学过三年，除了日本留学以外，欧洲没去过，欧美都没有去过，他哪有这种机会啊？是不是？最后他能实现他这个追求现代化、追求这个现代文明的，就剩一游泳了。 哎，游泳， 游泳是他一个精神的寄托呀！ 我天哪！ 哎呀，不得了啊！ 怪不得现在王老师在北戴河74岁，你知道游1000米远呢？ 继承父命， 继承父命， 把您父亲没游的完的 没游完的 泳 全给游下去。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就说到这个，这出国原来您知道这把这个事儿看得多大呀，多了不起呀！哎呦，那时候出国那简直，那出国当时我在我的心目中就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，中特等奖一样。 那我觉得你这书里整个就是整天出国， 我出国是现在我出国多了， 嗯， 现在出国不算什么， 对，你 很多人当年不行啊，当年，哎呦， 80年就出国，确实是很早。 是我有一个亲戚。我这亲戚也是，就是80年代初期啊，他是学工业的， 嗯， 派到这个国外去澳大利亚学电力，学了3年，这2年，反正时间比较长。他回来的时候呢，澳大利亚因为是在南边的，他是经过香港回来的。 他说那个时候也是八一年的，就是那个大概那个年代，八零年八一年。他说他一进中国的境内，一看一片破烂，他说他就哭了。 嗯， 他说因为他在这一路上看着都是。你尽管他里头说有浮球，有什么这那的，但起码人家那个房子都挺好看，街道挺好看。 您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那时候我在北大上学，有一个女同学去了访日，就是什么青年代表团， 嗯、 结果回来的时候带的什么礼物呢？我记得就是带的那种塑料勺和叉子， 啊、 就可以一次性扔的那种， 嗯， 在那他就作为小礼物送给同学， 嗯， 我都觉得印象很深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新奇啊。还有另外一个同学的父母作为什么科学家还是什么出了国，就是八十年代初回来带的是那种小圆珠笔， 嗯， 就可以一下买好多什么送人。 我有些搞外事的朋友， 嗯， 他们出国带回来，一个是带各种的塑料袋。那个塑料袋上用花花绿绿，中国那时候还没见过这种商品塑料袋呢。 嗯， 哎呦，看着这么花呀，这么好啊！第二一个，你尤其想不到带易拉罐，那时候中国没有易拉罐， 哦， 说是一个那个飞机上的喝矿泉水的，但是呢，它那个油漆啊什么颜色什么的也都挺好看。他拿回一个易拉罐来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说这鬼子喝水，不能叫 鬼子喝水， 喝水都用这个， 怎么 学的？对，你想当时就没出过国到什么样啊？我爸是工厂的嘛，就是头一回出国去澳大利亚，我他记得他跟我说啊，他那个厂长还是什么书记啊，不敢坐飞机啊，就没坐过飞机，到了在从北京这儿坐飞机，生就不敢上，然后跑到香港，我记得那个时候还给我带回一件皮夹克来。哎呦，我这头一回见着那个叫港服啊，叫什么香港人就这样的， 对， 那就觉得眼界大开啊。然后我爸去澳大利亚跟我回来说哎呦，人家那国家干净啊，就是苍蝇多，浑身爬满了，可你不觉得脏啊？你觉得苍蝇都是干净的， 有时都有溢美之词， 没错。 我在一个小说里头写过， 嗯， 我有一个朋友去过澳大利亚，因为他是跳舞的， 嗯， 他回来跟我说你知道澳大利亚人家过的什么生活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旅馆里头两罐子橙子汁儿，随便喝。后来我到现在为止住旅馆，我估计这是他们自己定的。旅馆里供应橙汁的，不收钱的。说弄一个罐儿，这是随时鲜榨橙汁的，随时喝的。我到现在倒没有这个经验。但是你。